头总有星光。 来到我的造梦工厂，我的梦想新大陆，欢迎你登陆。各位手游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深受年轻朋友的喜爱啊，强劲的节奏律动绝对会让你热血沸腾。张杰用这样的音乐演绎梦想新大陆的专属陪伴，为你探寻温暖勇敢前行的力量。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张杰梦想新大陆，刚刚为你揭晓了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也是2021年度最后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21年倒数第四天，12月28号星期二，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呢限号是1和6，伺候每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不管你是开车坐车还是骑车不管你是坐着听躺着听趴着听，不管你是固定的听还是移动的听，不管你在哪里听都听就好。好了，可以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啊，谢谢昨天老董，好久不见的老董，也算是我们第一代的粉丝，汽车音乐会第一代的忠粉，然后后来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我都不记得，现在已经上升到第几代了。最热心的中间还有小呆猪，中间怎么讲，对啊，青春老董红日，这都是我们汽车音乐会明星级的粉丝了哈。然后呢还有后来的生如夏花、1840、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等等等等。昨天1840主动这个加我微信，然后说要留下语音哈。哎，对了，你想对2021说什么？想对2022说什么？留下语音了吗？赶快私信我，赶快私信我，共同来期待一下精彩的2022，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幸福就是被你需要，每周一到周五9点到11点两个小时，被你需要的感觉真的好幸福。来，汪苏泷就告诉你什么是幸福吧，就是被你需要啊。大胆尝试的 R&B 中国风 Rap Hip Hop， 来听听这首温馨温暖的歌，幸福被你需要。 一首给你的歌，你感动的哭了，我笑了，浪漫把气氛装扮着，天气最近有点热，我等不及下课，拉着你去喝我最爱的可乐。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美丽，幸福也是紧紧地在背后把你抱紧，幸福是你手心放在我的手心，幸福也是在失落，你笑，天使给我快乐，你让我相信真的有奇迹。就算今天有下雨，不能去看电影，也可以陪你在家看偶像剧。你不要总吃冷饮，我担心 心你身体和心情，最近有没有受委屈？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美丽，幸福也是紧紧地在背后把你抱紧，幸福是你手心放在我的手心，幸福也是在我手握你笑，天使给我快乐，你让我相信这能有奇迹。 唱作人汪苏泷2010年以 Silence 推出的首张专辑《福斯特》，就是 First 音译哈。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全部是由汪苏泷一个人包办的，但是请了不同的词曲作者，所以专辑呈现了不同的曲风，整张专辑听下来回味无穷。其中收录的这首《幸福是被你需要》，歌如其名，让人听后很温暖，很有那种幸福的感觉，是不是？副歌部分也是朗朗上口，听过一遍就会印象很深刻。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对了，我们的年末音乐特辑正在筹备当中啊，做得非常漂亮，红色的封面哦，很有过年的气息。谁想获得我们2021年度的汽车音乐特辑呢？是我们结集了今年所有的特别精彩的汽车音乐哈。然后呢，专门由我亲自来一张一张刻碟，然后呢送给大家，封面也是专门的去定制定做的哈。哎呀，好期待哦！年末好多值得期待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每年的节目一开始，新年伊始，了解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会推出片花。片花呢会收集很多听众的声音，然后在北京上空高喊2022我要怎样，2022，还记得2021未来可期那些片花的语音吗？2022年我们依然如故，来邀请一些听众朋友来收集你们的语音。2022北京上空汽车音乐会节目就响彻你们的声音了，就此成名。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哇，好励志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相信自己无限极，在2012年特别打造的这首《无限极世界行走日》的主题曲，由陈奕迅演唱。专门用音乐来传递每天行走多一步健康人生无限极的健康生活理念，每天多一步关爱自己。 我听到我的呼吸在说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事迹。我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不会说放弃，直到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梦想遥不可及都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 去，刀锋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我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我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 相信自己无限极，健康的生活就从你迈出的第一步开始了。2022年，我要好好的锻炼身体，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是吧？很多人就说，2022年呢，我的目标就是，我的理想就是要减肥。其实呢，并不是骨感哈，全是浑身都是骨头那种就是美，而是健康才是美。咱们不是每年体检的时候都要测这个 BMI 指数嘛？如果你的指数呢，在这个怎么说？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就 OK， 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身体紧致，怎么紧致呢？那叫锻炼呀。最重要让自己的脂肪变为肌肉，怎么变为肌肉呢？那要锻炼呀。最重要的让自己健康哈，有活力，怎么健康有活力呀？锻炼呀。哎，每天要多走路哈，要迈开腿，管住嘴。少吃那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一定要锻炼，然后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养成行走的好习惯，健身锻炼好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好好的建设祖国。加油孩子们，孩子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陈奕迅，相信自己无限极。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994年，歌迷的热情绝对没有现在激烈，但那时候好歌却很多很多。在这一年当中，大家最喜欢开玩笑的那一天，欧阳菲菲实打实地推出了一张叫做《烈火》的专辑，一共10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已经是唱到皆知向闻的《感恩的心》。哇，这首歌曲一定会把你带入其中，好感动的歌，人的心。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经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少爱，我还有多少泪，到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感恩的心，感谢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心存感恩之心，告别2021，去拥抱2022。想对2021说谢谢你，我会好好珍惜。想对2022说你好，我来了。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深深被它感动，也想起待会儿我们6分钟之后哈，这个时段结束的时候你会听到2022年度的新片花，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红片巨制哈，花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来做的这个大的片花，红片巨制哈，真的很棒很赞。就是我们974的煽情当家哈，韩立的声音，煽情当家，煽情第一人呢来录的声音。2022年新的片花，在这里面我们回顾了2021曾经经历的，真的是特别感动。我那天真的听到这个片花的时候也深深被他感动了。不信啊，5分半之后你来听听我们974奉献的2022年全新的片花。好了，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歌曲，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岁末的时候，我们就要听这样温暖的歌。这是10年之前冬日当中的一首感动曲，就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一首作品，王铮的《壁炉》。10年之后再听到它，再次温暖彼此。 墙壁上面挖一个壁炉，搭得很欧洲。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我要画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了？我是站在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 要化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了？我是站在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 16位，再来重温一下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吧。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0位，张杰，梦想新大陆。第19位，汪苏泷，幸福是被你需要。 幸福是你眼睛笑，就拉得流泪，幸福也是紧紧地在背后把你抱。 第18位，陈奕迅，相信自己无极限。 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 第17位，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感谢 第16位，王铮，壁炉。 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房里抢麦克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2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3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5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7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8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11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12月，和974一起倒数跨年，5、4、3、2、1，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细纹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2022，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声而动吧。 作为《青春有你三》综艺的主题曲，在2021年今年的夏天绽放，展现了太多少年们的青春活力、群像感。歌词当中的热血宣言，更是为节目增添了力量，为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增添力量啊！说的是我们的节目。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北京时间9:35:08，家族一群当中啊，掀起了红包雨。你们，谁让你们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好了，问候一下，天黑请闭眼，米粉。还有刚刚又发红包的老董今天又在群里掀起红包雨哈，来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的好朋友多久没去过，赶快去抢红包。好啦，既然老董这么热情，待会儿我也要发红包了，然后你再给我发一个，一定让我抢到哈。人人来了，三木也来了，努力努力给力。你好，是红包把你们召唤出来的是吗？你们一直都躲着哈，这一发红包全出来了。还有曹猫猫，真是藏得够深的哈，藏猫猫。还有小丸子三木，刚才念过了吗？哎呀，董哥一直在发红包哈，一直在发。鲤鱼儿也来了，都来抢红包的哈。泽雅、妞咪，好久不见你们。还有辛巴，哇，好久不见这些熟悉的名字，原来你们都一直在潜水啊，不是在等节目，在等红包是吗？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一定都在等节目是吧？好了，还有金妞也来了，然后这是谁又发的红标？红标。这高兴的嘴都飘了，红包 KLG， 来，现在不许发，等我说发的时候你们再发，谢谢哈。好了，既然都出来了，来开会了哈，坐好坐好，我要跟你们说个事儿，很认真的说个事儿。还记得每年年初我们都要收大家的这个群音吗？然后作为我们这个宣传片花，让你的声音在北京上空也绽放一下。来，赶快私信我，把你的声音留下来。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关于车辆积碳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发现汽车开久了，发动机呢会抖动、爆震、噪音大、油耗高、动力不足、冷车启动困难，其实这多半就是积碳引发的问题。怎么办？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哈，在节目当中多次给您提示了，您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车贝尔可以轻松的解决积碳问题。现在第二瓶车贝尔还是半价，即刻开抢，微信来搜一下公众号17061235，很好记哈，17061235。记住啊，如何让车辆持久好状态，这是每一个车主都希望有的情况，那么可以来试一下车贝尔。天猫和微信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还半价，来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什么是积碳？积碳就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或者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经过高温而形成的胶质。燃油车呢，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一定会产生积碳的，别着急，别担心，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积碳量多了，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那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检查清洗积碳。4S 店呢，通常是用吊瓶或者是拆卸、核桃沙、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就十来万块钱的车吧，清洗一下就得花个1800。像奥迪、奔驰、宝马这些贵的车呢，那您想吧，这一次就得花上大几千，可以说费钱费时，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那么如何省钱省时又安全高效的去除积碳？来试着用一下车贝尔。我告诉你啊，现在开抢，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车贝尔在天猫、微信都有售。车贝尔的功能真的挺强大的，我也亲自是试过，直接加油箱，正常行驶当中轻松的就清除了油箱油路、喷油嘴、进气门、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可以说是省钱省时更省心。那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呢是半价，来记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17061235，17061235，在线下单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可以说是古典和现代相融合的完美之作。对，汪苏泷，巴赫九月。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ehen? Lieber, ich liebe dich. 相信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酒和心境。 会越伤心。 就像秋天我为你写的信，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惜这一生经历就没意义。孤单眼睛藏不住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大世界，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再也不再刻着回忆，但是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卫生间也没挽回你。窗外摇曳着紫色的风铃，像你倾斜在耳边的声音，我说对你的爱已经远去，你会不会也相信。去年秋天我为你写的信，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惜旧卫生巾已经没意义。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时间9:43，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真的是有音乐，还得说车啊。了解一下车，刚刚有听友在问，刚才您说那车贝尔，怎么加呀？方不方便呀？有车友在问车贝尔功能这么强大，使用麻烦吗？其实特别简单啊，待会儿再来告诉您。车贝尔为什么会成为很多老司机常备的养车神器？其实说汽车这个七分养三分修，养护能让车辆持久好状态，而车贝尔加到油箱能一步养护新车使用保持好状态，老车使用能解决废油、动力差等等积碳故障。当您开车外出时，常备一瓶车贝尔，可避免不同品质或者是劣质燃油给您带来的爱车的伤害哈。想要参加车贝尔第二瓶半价的车友，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在广播推广这么多年的车贝尔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的产品，好用还便宜。记住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现在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使用麻烦吗？其实非常简单，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强大的除碳因子，高效溶解积碳，轻松清除并解决积碳故障，好用还便宜。您的车现在除碳还在用打吊瓶，那么真的是 out 了。车贝尔是专业除积碳啊，记住了，直接加油箱行驶就可以轻松除碳。车贝尔推广11年，经过了13次的升级，百万台车的测试，积碳的清除安全有效得到了很多老司机的认可。内窥镜检测哈无效，全额退款还赔一箱油。除积碳保养1年只需要2瓶，真的是太便宜了。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还是半价，来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关注之后在线下单就给您送货上门哈，货到您再付款都是 OK 的。好了，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号17061235，17061135，很好记是吧？好了，接下来放送的歌曲来自庞加斯顿，这什么名字？带来这首翻唱的《Rain Rain Rain》，最热男版的哦。 终于拉近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久狂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耶。管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耶。 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花钱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心烦很难受 yeah，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 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地，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射精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Ring a ring a ring， 爱到歌声里的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身体。不觉你像复杂的，但我已经在这边期待。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管它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全国都掀起了一股冰雪热。随着28个省770余座滑雪场的建成，将带动约3亿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作为冰雪运动的代表之一，冰雪无疑是这个冬天最时尚的生活方式之一了。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就来说一说越野车开上滑雪道是什么体验。哇哦！其实，在冰雪热的大浪潮之前，越野人就早已经在这纯白世界当中担任主角了。作为除了沙漠、山地、雨林之处的又一大越野主题，每年冬季都会吸引无数越野人在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当中探索自然的奇妙，听着轮下悦耳的吱嘎声，感受在冰雪路面上操控的乐趣。随着近2年来的越野热的逐渐升温呢，这种独特的体验不再只是小圈层的专属，而是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常规生活方式。掌声鼓励。看点一，当越野遇上滑雪，双倍体验带来双倍的快乐。都说滑雪的时候脑袋里只剩下开心哈，对这个感悟最能感同身受的，我想就是越野人，就是我嘛。从初学的步履蹒跚到熟练的飞驰而过，这种自我成长带来的满足感会让所有体验过的人大呼过瘾。同时无论是滑雪还是冰雪越野，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快乐之源，那就是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最高注意力，随时准备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种肾上激素急速分泌的情况来带来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第二呢，就是五大绝招对于冰雪的理解可能更加独特哟。首先呢，想要充分体验冰雪越野的魅力，必须要得到一个绝对给力的硬派体格。采用非承载车身呢是不二的选择，相比普通 SUV 的承载式车身而言，它具有更高的结构强度和抗扭刚度，也有效的可以缓解颠簸和震动，在面对冰雪路面颠簸崎岖的时候能够做到心中有底，从容不迫。除了一副好身材，对于复杂多变的冰雪世界而言，一双大长腿啊也显得尤为重要。雪地行车看似容易，但是在厚厚的积雪之下暗藏着很多危险的因素。有着220毫米超高离地间隙，前37度后31度超大接近离去角及23度纵向通过角的 BJ40 军团，可以让它任由天地冰雪，我自一路平趟。越野已经逐渐从一趟旅程、一场挑战，向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发生转变了。人们对于越野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作为国内硬派越野的代表，北京越野也正在定义并引导这种全新的越野生活潮流。好了，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彭坦的《未来》，未来。 笑，你在欢喜，他在暴躁，你在睡，他在醒，你在埋怨，他在舞蹈，你在黑，他在倒，你在安静，他在胡闹，你在演，他在瞧，你在等待，他在寻找。心跳怎么能感动你这僵硬的身体，直到你发现自己，发现了你的节奏，直到我明白了你，明白了你的需要，变成个生不群的奇怪动物，要跳进身不凡的未来舞。 期待的未来，向前冲，送给所有的越野人。生活充满了挑战，就像崎岖不平的道路，我们去跨越它，战胜它。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稍后第二个小时继续来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所有的冠军单曲。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Come on. 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命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 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 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很多人都说心中一定有一首李宗盛，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李宗盛的歌吧。这首《寂寞难耐》也是他最为风光的时期推出的，同时为他奠定了华语乐坛现象级的地位，没有人能够去超越哈。是2021年度第19周的冠军歌曲，李宗盛的《寂寞难耐》，你还记得吗？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那从第二个小时，从这周开始，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呢，就来带大家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所有的冠军单曲了。刚刚我们走过了2021年度第19周，来回顾了第19周的冠军歌曲李宗盛的《寂寞难耐》。那接下来要走到第20周，哇，第20周和第21周居然是他这首歌蝉联的哪一首歌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1。 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第20周和第21周的冠军歌曲。 夏日已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透明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这一切的转变。 瞬间。在每个平淡瞬间，在每个平淡瞬间， 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展现了许巍超高的唱功和创作功力。这首充满悲伤情绪的音乐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无悔的宣言。2021年度第20周和第2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单哦，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好了，时间走到了第22周，冠军单曲又是哪一首？还记得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三生三世是张杰2017年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演唱的片头曲，在技巧上以恢宏的旋律构建了远离世俗的桃源仙境。张杰收放自如的音色将男主三生三世三个轮回遇见不同的人，爱的却始终是那一个的坚持和信仰，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握不紧那段过往，泯灭了解破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爱在天地中流转，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掌心的泪握到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哪怕海角天涯。正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掌心的泪握到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走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手牢牢不放，爱念念不忘，人生何须多辉煌。浮华的众生空，执着的都随风，经路何须多跌宕。 恢弘天地之间，唯有爱情是永恒，爱是最美的。人世间最美的东西就是爱情。三生三世张杰把这份绝美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021年度第2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好了，时间走到第23周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1。 2012年梁静茹推出的这首 Bonjour，被称为是法拉利流行乐坛法拉利的梁静茹，根据不同的赛道去调整不同的模式演绎，无论是情歌、电音等等曲风，都是轻松驾驭的。好了，2021年度第23周冠军歌曲梁静茹《Bonjour》。 阳光柔柔暖着我的脸，说声 Bonjour。赖在床上拥抱着清晨，想你 Bonjour。天气心情开始日光浴，看着窗外树叶轻轻轻轻摇曳，打开音乐哼一段旋律，说声 Bonjour， 想象赤脚奔跑在风里，大声 Bonjour，喝口清爽的薄荷茶，整天偷心凉，忘记了唠叨的生活，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聪明的拆线和开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看好风景，说声 Bonjour， 带着朋友来个小旅行，一起 Bonjour， 自由的心游荡荡，自由的梦在飞翔，到哪里去都很快乐， Free forever，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聪明的探险和开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狂奔在日出的海边，畅快在冒泡的上帝，抛掉了过去的不甘，自由自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用他特别的嗓音，狠狠地唱着不同命运的少男少女相遇之后的美好，当然也有遗憾了。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周的冠军单曲，第23周冠单哈，梁静茹《Bonjour》。好了，时间又走到了第24周，冠军歌曲又是哪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口就是你熟悉的跨域江河。任贤齐的嗓音太适合这样的音乐了，《桃花笑》当中引爆了整个80后、90后的回忆杀。2021年度第2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歌曲。 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她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她也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管它雨打风吹也笑笑。花沾了星空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却要划着桨儿水中摇。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而他总是开呀花儿笑，云儿他也等到风来了，风也吹不到他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他又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越来越有雪那月儿笑。花沾了星空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始终不住为那外人道。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打破了年龄段的限制哈，当年演唱《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浪花一朵朵，春天花会开，伤心太平洋等等歌曲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刚刚这首《桃花笑》让小七任贤齐拥有了不一样的曲风体验，一挥手就是年少不羁，一开口还是那个快意江湖，人间乐逍遥。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周的冠军歌曲，小七任贤齐的《桃花笑》。好了，那继续走到了第25周，冠军歌曲是张靓颖的《Work for It》，一场对于舒适圈的逃离，一次好奇心的释放，一程全方位的挑战，一种对成长的渴望。他说，这不是他5年来录制的所有英文歌，却代表了5年来的一些音乐历程。所以这一次，你听到这16首歌是他作品和他的人生，用他的音乐做的传记，也是对于他过去的总结。对了，张靓颖，难得的这首英文歌《Work for It》，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周的冠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Body, light up the fire. Can you ignite? too bad. You keep throwing signs, but I'm not a psychic. If you really want it, better get it if you can. You keep sending me signals, it's like this subliminal. My body's talking without words. Somebody hit the siren, turn up the flame on it. Yeah, it started. You're all I need. I want you on me. Show me why you want it. Welcome to my session, and you know I'm turning heads. Got your eyes all on me, but are you too proud to beg? You keep throwing signs, but I'm not a psychic. If you really want it, better get it if you can. You keep sending me signals, it's like this subliminal. My body's talking without words. 完整收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最后时段，继续来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所有的冠单。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北京有约》，作词马宏伟，作曲童洁颖、童佳颖，演唱张韶涵。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是谁剪下了一片云彩，这场雪花朵朵盛开。你我相约这个冬天，不同肤色一样情怀。冬奥大幕正徐徐拉开，我们站在冰雪舞台，花香如虹，旋转如霞，梦想起航，绽放精彩。好像把 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真是厉害，包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多首冠单呢。前面我们听到过了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周和第21周的冠单，刚又听到这首像风一样自由是第26周的冠军单曲。2006年在路上的许巍唱出了非常符合他这张专辑整体氛围感的像风一样自由，每个人都能在许巍的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体悟，或孤独或悲伤，许巍的音乐魅力更是跨越了界限，通过时间和经历打磨过的嗓音，还有他创作出来的具有生命力的音乐，总是饱含着顽强。这样的作品也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歌手们应当好好去学习的，这样的音乐当中带给你力量啊，这种韧劲儿。许巍像风一样自由，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周的冠军歌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本周呢，来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所有的冠单，时间走过第27周冠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1983年成立的 Beyond， 人们心目当中永远的经典，这首《喜欢你》更是家驹自己的心情写照。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 富有朝气，充满力量。Beyond 喜欢你，这首歌曲的音乐性逐步逐步慢慢递增，家居真情流露。哎呀，这样的真情也是溢于言表哈。这首歌描绘的是从前呢，他为了音乐放弃自己心爱的女友，歌词更是非常直白的说出了对于女友的眷恋和心中的苦恼。哎，又是一首大热的车厢 K 歌哈。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周的冠军单曲 Beyond 喜欢你。好了，时间走到了第28周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1。 这首歌曲一定要用耳机或者立体声去收听，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道传出不同的男人的声音呢。来配唱这首歌曲，沧海一声笑，豪迈气息的。2000年，小七的先妻《为爱走天涯》是一张给你新鲜感的专辑，其中就有这一首翻唱的《沧海一声笑》，这是他出演的电视剧的插曲，毫无影片的违和感。小七向来擅长演绎笑傲江湖的侠客性格，豪迈大气的这种风格的作品。哇，又是一首任贤齐的作品。前面就听到过他的一首啊，也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单曲的这个包揽唱客了，冠单第28周的冠单。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单曲。今天的收工歌交给周慧，带来这首

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每天呢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呢，吃点海参，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嗯， 因为海参当中呢有特别丰厚的营养成分啊，尤其是坚持吃的话呢非常的好。 嗯。 当然说到这个海参呢，品种非常多，很多朋友呢原来吃的都是一些国内的海参， 是，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冰岛的海参。 对， 国外的海参到底怎么样啊？ 说实话，周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一事儿哈？咱先不跟大家说海参，您发现我说话今天底气特别足吗？ 还真是， 特有劲儿吗？ 而且那个外形感觉就是精神状态非常， 精神头特好，是吧？我这一段啊，我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溜个弯，活动活动，我觉得还挺有帮助。还有第二个呢，我就每天来这么一根海参，您发现没多长时间吧，跟您上次见面 还真是， 我现在身体状态特好，一天到晚精力很旺盛，晚上倒那就睡，吃得饱睡得着。说实话，我觉得第一个自己活动了，第二个其实与这吃海参可能也真的 有 点 关系。对， 因为要跟大家聊聊这海参嘛，我就自己先试试。我发现这个海参啊，跟咱平时说有时候那个国产的那个海参还真的有点不一样。这个是来自冰岛的海参，而且个儿很大，这一根海参基本就是在一两左右的这种大海参，50个的啊，它那一大包正好10根嘛，我就自己吃了吃，试了试，第一跟大家说口感特好 哦， 然后这海参呢，它本身带着一种特殊的海鲜味儿，它入口是，你得嚼。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平时吃那海参的时候您得一抿，碎了，这海参呢您真得 就有点那个 Q 弹的味道啊， 它没有过度的去发胀，它是真的保持海参原有那个牛皮筋的那种的韧劲儿的，所以呢它是真的有一种脆生生的口感。而且呢这个海参呢真的不一样，这冰岛参呢是哪儿呢？北极圈边上，然后呢水温常年就在零度左右，那地儿您说人特别少，所以呢人家本身的国家人也不吃这海参，所以在那个地方呢这种海参没有异味，口感很好，又有嚼头，这个东西值得向大家推荐推荐。 这个李想说完以后呢把我给说服了啊确实是，人家国外的话呢相对来讲可能它的海呢是远离工业污染 的，是的， 这个海水也非常的洁净，这点大家是放心的。另外它的这个海参的个儿也比较大，而且呢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生命比较长， 对， 营养成分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是的。 另外刚才您提到呢它的口感也没有什么异味儿啊，吃起来的话呢还有点抠弹的感觉。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就得关心价格了啊，其他方面都挺好的话这个价格怎么样？ 国内参有国外参，大家都知道，咱保证是真正的大海参。那今天咱们什么价呢？跟大家说，一大包10根，这一大包这10根参加起来呢500克，1斤重， 这么老重啊， 对吧？人就是大海参这么激动的，因为国外直接采捕的，大自然给的，对吧？那这样的海参，您在国内买10根这么大的海参，基本上得大几百块钱，就这10根啊。您要说咱有地儿去买这个参的话，咱们今天也得说10根就得是300-400块钱，30-40块钱一根并不贵。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什么价呢？首先给您直接5大包加起来，这就是5斤了。这5斤加起来市场上小2000的价格，咱们给大家999，但是直播期间再给大家做一个特别优惠，组合翻倍。 哇， 什么意思？10包1块带走， 再加 10斤1块带走。 嗯， 对，同样的5包加5包，10大包，10斤冰岛大海参，一共加起来100根，您全带走，999，就现直播时候，还给大家一优惠， 还有 再送您20个调味汁儿。回家说不知道这味儿怎么调，送您20个，这个可以直接做那个来客人做这个什么什么海参捞饭呀什么那种的，这刺身的去吃，所以加起来归了包堆，这加起来一大堆10斤海参，100根冰岛的大海参。 挺值的，999，一根才不到10块钱、 哎，真值！而且刚才您说这个精品的爆汁20袋也给大家， 对，给呀、 啊，啊，一大堆呢，是吧？ 对呀、 啊，哎、嗯，真的合适。这个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 提货券，嗯，随时想吃都行。 哎，随时想吃的话，打一电话就送到家。 哎， 好。999是吧？ 999没错， 999元，刚才这个挺大的组合。那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听您说完以后，我们很多朋友就放心了啊。一个呢，这个国外的海参呢，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质量呢是得到保障，而且呢口感也不错，营养呢也都挺高的哈。另外从价格来讲呢，我分析啊，是不是国外人对于海参他不太认呢？ 嗯， 所以今天咱们这么多，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啊。 说实话哈，咱们这个没事偷着乐哈 啊， 捡一瓜烙。什么叫捡一瓜烙呢？是因为啊，老外他们不认海参。 我跟你说，不仅是海参，什么那个螃蟹啊、 猪蹄儿 啊，什么猪蹄儿、什么小龙虾，这些他都不吃的。 对，好多他们不吃，所以呢，他们那地儿的海参呢就随便长，而且人家也不吃，人家也不养。那么这个地方正好就产海参，咱们有的就允许去捕。咱们中国人喜欢这海参呢，您说煎炒烹炸啊，是这个直接的生吃啊，就是咱说的，当然就蘸点酱油花，还是直接做成菜，葱烧的啊，这个四川菜、名菜，还有家常的啊，还有直接做海参馅的饺子的。这我就舍得了，这一根海参这才平均不到10块钱，这一根海参能做，我估计能包到饺子馅里，能包7-8个饺子里边，对吧？这就舍得，这做成饺子馅的，这就吃。所以老外他不吃， 所以我觉得 他就给弄回来呗。 对，老外应该感谢我们。所以今天的这个海参呢，确实是捡着了啊， 捡着 是来自冰岛的鲜食的海参啊，咱们是500克。一包给大家是10包啊，这是等于10斤了， 十斤、 啊。那么一包里边呢是10根，那合一根呢也就是1两50克左右的大参、啊。 是的，是的，是的。 像一般我这个推荐过25克、30克、35克的，这50克这么大的海参真的是很少碰到。 对， 所以呢个儿大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精品的爆汁儿，咱们是20克一包，给大家20包。啊、那今天整个的价格来呢是999元，所以呢价格是非常合适，合一根大海参的话9块钱， 是的、 啊，所以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这个纪念假日来了，大家无论是请客还是送礼，那么请客的话呢，如果咱们是按未来啊，这个一任一个大海参上桌，哎呦，这个宴席档次不一样了。如果您送人的话呢，也挺好的， 太有面子了。 对，您大包小包拎过去多麻烦，这个您送人一个提货券，人一看，哟，海参比烟酒强啊。而且还是冰岛的，也都挺好的，所以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说送人都非常合适。 是的，是的，是的。关键是说实话，今天这价格特实惠。您要真外面哪儿去寻摸寻摸，您别说是就这身那身的，咱就说这个冰岛的海参，这种的真正的大海参，这50克的海参，整根的大海参，这10根也得卖几百块钱， 那可不， 至少也得300-400块钱。您要说咱们今天10大包加起来，咱不给大家夸张说，您怎么着也得花个3-4千块钱，是吧？但是今天999还给您免费送到家，冷链直接到家。您跟家里冰了一冻，随时每天化一根，特别是这天冷的时候，您坚持吃3月，说实话真不一样。 所以呢，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呢，等于是10斤啊，10斤的海参，咱们是500克。一包给大家是10包啊，这是等于10斤了， 十斤。 那么一包里边呢是10根，那合一根呢也就是1两50克左右的大参、啊， 是的， 而且来自于冰岛的海参，口味都没有问题啊，营养都非常的丰富，而且还特别的安全健康。另外我们还赠给大家精品的爆汁，是20克一袋，给大家20袋。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999元，那什么概念呢？合一根50克左右的参呢是9块钱， 是的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完全可以天天吃， 是的。 天天吃的，坚持不懈的天天吃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5、4、3、2、1， 新年快乐！ 嗨，新年快乐！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 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真亮，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儿、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